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玄一，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现在的职业却是心理咨询师。都说理工科的男生性格内敛，不善言辞，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必须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幸福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玄一，一个理工男生的成长故事。怎样的机缘让一个理工男成为了知名企业的人事经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给他带来了哪些困惑？学习心理学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到职业心理咨询师，需要经历何种历练？从自我成长到带动更多的人共同提升幸福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心理咨询师玄一讲述他与他们的故事。玄一你好。 刘老师您好。 不用这么客气啊，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会称呼你老师。 对，其实大家在叫我老师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经历的过程， 哎， 也可能是因为我给大家可能教授了或多或少有些有用的，对他们自己自身有些用处的一些知识。 就是你会给人家讲很多东西，通过这种讲述让他理解和明白一些东西。其实这和真正的老师应该说有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地方。其实所谓老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祖宗有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所谓的老师就是说他在某一个方面一定有比你强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老师。 哎， 对，不用不是说他一定是在讲堂上他才能称之为老师。 哎，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概念。 对对，也算是大家对咱们的一个肯定和尊称的称呼。 有的时候他在某一方面他有比较过人之处，那么别人就可以跟他学习。咱们现在这个比较狭义的老师的概念呢，那就是站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这个一二三 ABC 这样的一种概念。实际上呢，你的这个工作叫做心理咨询师，那既然带着一个师字，他就有这种讲的这种， 需要给大家去不断的去叨叨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你现在的状态也是经常去讲课， 经常去讲课， 嗯， 也会带一些学生。我在最早的时候学心理咨询的时候，也是在边工作边学。 哦， 边工作边学。你像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在国美在工作，做的其实是人力资源， 国美电器， 国美电器总部，对。也当时也是风靡一时一个企业， 做人力资源啊。那也就是说大学期间你其实学的并不是这个， 并不相关 心理学专业，不是这样， 并不是。对，我当时学的是这个经济信息管理和这个计算机应用。但是我出来以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在面试的时候说，哎，这个小伙子还有点灵劲儿，我们现在这个人力部这边正好需要这样一个人， 于是我就去做了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了解人，跟这个就是来应聘的这些这个年轻人打交道。 对对 啊，那那会儿你也是年轻人啊， 年轻人对，所以就发现自己的不足嘛，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啊。因为像刘老师刚才讲，我们这人力资源当中其实分为很多个模块， 对， 其中呢有一个叫招聘啊，还有一个绩效考核，还有培训。 对对对， 其实所有的这一些，我们在帮助企业做到人力团队凝聚的文化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和别人去沟通，把握他的心理。你比如说招聘这个事情，其实要是把握对方的心理的， 就是说你要招一个人进来，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啊，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方式方法，对吧？ 对，方式方法。 这个人很优秀，但是你凭什么打动人家？他怎么就愿意放下之前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转而来加入你的这个团队当中？ 是的，是的， 这你得有说服力啊！ 所以我们要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理解和了解。 咱们这个传统的相声段子里啊，有一个叫口吐莲花哈 啊，对，口吐莲花，对， 也这当然那个是一个这个笑话了啊，但是就是往往会形容这些特别能说而且特别能打动别人的人，说你这个人啊，说话那叫口吐莲花。 其实口吐莲花的最基础其实是他本身他应该有一些思想内涵， 对对对， 就是说他心里或者脑子里有一些东西，再加上他懂得和别人沟通的方式， 是 再加上如何去理解和了解对方的思想过程，整个过程三个环节加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像刘老师说的口吐莲花。 对，你说我特别有诚意啊，见面以后说你来吧，我们太需要你了，我喜欢你，你一定得来啊，我给你跪下来。 对，他不一定来， 人家不一定来， 来了也有可能好几天就走了。 是是是， 对，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听说过好多那个面试官哈，他设计各种各样的小陷阱啊，或者说小小关卡呀，然后去考验那个应聘的人，这样的小故事小情节很多哈， 很多。对，其实我也曾经用过 哦， 有一个哈，其实这个案例呢，好像在我们在学习或者其他的地方也能听到过。 怎么用呢？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招聘室，那这个应聘人员到这个招聘室很多人啊，来来往往很多人，我们还故意的在这个门口或在门的旁边，他座位旁边会放到一把就是扫地那扫帚 哦， 我们会就把它放到那个地方，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没有别人在提醒的前提下他就把它扶起来，会把它拿起来 哦。 如果是这样的，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个意愿。 哎呦，真有这样的， 真有这样 的。 这个不是这个书上一般写的，其实我们自己也在用啊。对， 我原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是编故事啊，就有些人别有用心的，他们抹黑你们，说你们这些面试官心眼儿有多那啥。 其实 还真的有啊。 对对对，其实也不但称之为心眼儿，它只是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在跟面试的这个人员去沟通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是了解他的一个方面，但是真正要了解他思想最深处的和他习惯性的东西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或者一个方法。 其实你要这样想起来也很容易理解。你说现在啊，来应聘的这些孩子们都是大学毕业，全是专科这个多少年学出来的。 对， 你要真的说从知识的角度，从能力的角度上来讲，这你说谁比谁差多少，是吧？ 对，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细节上，或者说是为人处事的一些小 方面 上， 对， 如果 可能看着差距， 对他这个跟别人与众不同，有所这个突出， 有所突出， 那就肯定成为首选了。 是的，是的，所以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比较要关注一些。对， 其实你说到你搞这个人力资源这个工作哈，招聘这只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你是面试官，你去招人，你搞这个人事工作。那其实人事工作就像你说的，它还包括其他的很多方面啊，像等你进了这个单位以后，你的绩效考核还是会归人事部门管。 对，还有培训， 对，培训啊，你的业务能力啊，这个叫再学习是吧？这个继续教育， 对， 都归你们管。 对， 还有一方面就是 员工关系，其实还有很多， 你就是中间可能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是需要合作呀，什么这些里边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可能你们也得出面。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要离职，或者要为你们解职， 那这事儿可能还得由你们去完成。 对的，就是从开头到中间的培育，到后期的稳固，直到最后有种种原因要有员工要离职，所有的手续的办理，其实都是在一个这个部门去完成的。 哎，人家如果是主动辞职的话，还好办，是吧？ 还好办， 有了远大前程了，哎，要去别的地方高就了，是吧？你就说点好听的，祝福的，是吧？把手续给人家办齐了，这就。可以了，圆满了啊！甚至可能，哎，过些日子没准还回来看看你们，哎，回来跟你聊，哎，玄一啊，老师啊，我这个感谢你啊，你支持我，我现在很成功啊， 对， 哎，我请你吃饭吧。 有这样，有这样，对。 但是也有可能啊，这个领导跟你说了，刘继彤这个职工啊，我们不能再用了，你去跟他谈，让他走。 那我会跟他去讲，领导刘继彤这位同志还是很好的。 就是你遇到这个时候，那挺难的，你得得罪人呢，等于是 加班期。其实这是我们俗称的加班期。 哎， 因为上面有领导这样的一个任务啊，因为他领导的宏观的这种把握和看的眼光比我们一般的员工要高，所以他会整体去考虑说某一个员工、某个岗位的员工合适或不合适。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力部呢就会接受的一些硬性的任务， 对， 就这个人就像是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说是某某某同志现在不合适，你们要想办法给我解聘他。 哎，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呀，我们当然不能是在抹黑啊，说我们这个做这个人事的工作人不干人事啊，对，其实不能是这样哈。所以呢，但是我们一定会去，因为我们是为企业服务的 哦， 哎，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到企业的立场上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肯定要把这个事儿要完成， 对 啊， 就是法与情的之间的关系， 对，但是他得有一个方法，你得让这个人他能够接受这个现状，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哎，这就得靠你们去做这个。咱们 所谓的 思想工作， 对，思想工作和说服工作， 说服他， 对，其实从几个角度，一般的情况下是会，我们跟员工会沟通， 哦， 哎，这第一个是我们要沟通，一般都是一到两次要沟通，我们要会把整个的现在目前的现状，包括这个现状啊，这个岗位现在涉及的问题和你自身的问题之间的匹配度， 对， 说出来， 就是他自身可能也会有一些感受啊，你比如说。 他又 干着吃力，我这呀，我早起不了，我家里头这个有病人， 有病人，对， 我不能加班，等等等等，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切实的感受。这个你跟他说的时候，如果是说到点子上的，可能他会认同， 会认同。但也有些人，他明明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干不了或不想干， 对， 但是他就赖着， 就是面子， 哎，他又过不去， 对对。 哎，为什么我的这个众目睽睽之下， 是吧？ 我被领导辞掉，这不太好。 我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再有一个，我这么多年呀，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是吧？ 对对对，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 对对， 他还会。就是有一个拉扯的过程， 所以在我去跟像我在做人力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我们刚才像刘老师我们提到这个案例是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要处理这些问题啊，后期像遇到这种棘手的问题，还是以打的是感情牌。 对， 也像我们现在像我这个学心理这么多年，可能会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会关注到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技术， 对， 沟通的方法，但那个时候不懂。 那个时候就 只能打感情牌。 对对。 啊，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感情牌，然后最后接受啊，对。 我也不容易。 对对对对，都是不容易。对，所以他也会或多或少，人呢毕竟是有感情。 对对对。 哎，有情感的。 就是没有到那种撕破脸皮的程度。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也不能让这事儿最后谈崩了，大家撕破脸皮，还是得是让他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 的柔和的一个解决方法， 所以这个挺不容易的啊。那会不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系列的这种工作的经历也多多少少促成和推进了你想要去研究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思想基础？ 是这样的，这个一呢确确实实呢是我有这样一个爱好，上大学之前还是在初中马上要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这个特别印象深， 是 学习的革命。 对，很流行的 啊，对对，特别流行。 它 就是教给你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打造自己的未来。其实所谓说到学习啊，它就涉及到一个记忆的问题。 对对对， 它那本书里面讲到的比较复杂的就是一个深奥的，就是你的脑部结构 啊， 哎，你的这个信息突触， 对， 神经这些的神经啊，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研究的 一个基础。 基础，对， 学心理学的人首先的基础课有一门我印象很深刻，叫做人体解剖生理学。 是的是的是的， 啊，我对当时我们学这个课的时候很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们又不是医生，学医生啊，为什么要学这个。后来老师讲到说，这个整个人体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构，这个里边 控制它的这个中枢系统。 对的，对的， 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哎，我们几大系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系统，神经系统。 对，你所有的心理活动实际上都是受这个神经系统来控制的。 是的， 哎，我们常常平常爱说一种话叫啊，他心里是怎么怎么想的，实际上不是，是他脑子里 怎么想的。其实我们研究心理，实际上研究的是思想。 嗯、对对对、哎，那个时候你其实不大哈、啊，初中也就是15、16岁， 15、16岁 啊。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我有自己有一很了不起的妈妈。 哦， 其实对他的文化水平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来去讲，嗯、因为那个年代再加上我老家是内蒙的， 嗯， 也是类似于村里长大，类似于村里长大啊，对，因为他是内蒙古草原，跟我们普通的村的意义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对、 啊，所以他的认知， 嗯， 其实在我看来，我跟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跟我的朋友， 嗯，嗯 我的妈妈有一个特别像草原这个宽广的一个胸怀， 胸怀特别广阔。 很广阔，他能够看到很多的问题、嗯、当然这个里边也会涉及到的是我姐也会聊 哦， 说说的什么是、哦、哎呀你妈妈你总会偏向我弟弟啊，在这个我妈妈有点不太承认、 哎哎、 但是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有的， 哎， 像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学书吧，我说买个字帖， 嗯， 很少那个年代会有人父母去支持自己的孩子在那样的条件下去给你买这样的东西， 哎，你先把考试这个事儿、 哎、对对，他很少去弄这些，包括我读那本书的时候、 嗯嗯， 感谢我那个妈妈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你，哎，她想读书、哦、课外书、 嗯、 可以看， 哎，没有去干涉你， 没有干涉，而且很支持、 嗯、 所以有了那样一个基础以后、 嗯、 再加上我后期的这个工作做人力有需要、嗯、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顺其自然的就走上了这个学心理这条路上、 嗯、啊，那等于你开始研究心理学那个应该是在一个研究生的阶段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吗？还是说、 我是在在职，对，在职那样去做的上的函授， 在 人大做，对，其实读的3年啊，这个心理学应用。 其实说起来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内因啊，自己的一个爱好啊，然后又有一个促成的外因，工作上的一些需要，真正其实学起来以后，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普通心理学的这样的课程，其实还挺枯燥的， 挺枯燥。对，这其实学习本身是一门枯燥的事情啊。 对对对， 但这个思想我们再摆正一下，就是什么呢、 嗯？ 真正能够享受到其中乐趣的是， 嗯、 我们真正入门以后， 哎。 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其中里边的好，并且能够给自己的实际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和体验 哦、 嗯，哎，你就像能够感受到这种好，像我们睡眠一样， 嗯， 因为我们在心理咨询当中有一个叫这个神经衰弱 啊，对， 神经衰弱的其实 那是病啊， 病神经症，其实很多普通人我们都感受到这一点， 嗯、对呀、啊。 但是我们国人呀、啊， 嗯， 就是不像国外那样对心理学那样接受程度那么高 哦， 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呀，一提到病我害怕 、啊， 不承认， 或者说 我 吃药， 啊，对对，是这样的。其实神经衰弱是可以通过心理的调理来调整， 嗯，就是其实不用说非得吃药物。 其实我们呀、啊，学心理咨询的是告诉大家尽量要少吃药， 哎， 除非是什么呀，像抑郁症， 嗯， 它就像我们躯体的。有这个器质性病变的时候、 哦、 我们才要去吃这些药， 对、哎、 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要以心理疏导为主。 嗯， 我其中呢就是在前3个月的时候收了一个学生是博士， 嗯， 他是学机械的 哦， 啊，他这个压力呢是来自于他的心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个博士生他就会方方面面都会， 嗯， 术业有专攻嘛， 对， 他就每个人在每个自己的一个领域有一个特长，但是他这种压力过大以后，他在找我出气的时候是要帮我去调理一些他的压力， 嗯， 去学会如何在日常当中我去调理自己工作和生活上思想里边压力， 嗯， 去找我这个目的。对， 这就不是说咱聊一两次天我跟你说说这事儿就能解决了的问题。 其实、这个好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误解， 对， 就是我心里有问题，我情绪有问题、 嗯、 我找朋友聊聊、 嗯、 喝顿酒、啊 哎、 没事了， 哎， 其实不是这样的， 简单的发泄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一定时间之内啊。 对，如果说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还得用科学的方法， 还得用科学的方法， 嗯， 因为它要涉及到一个程度和时间程度的问题。 那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博士啊，他就是睡不着觉，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哎，这神经衰弱，你要是不吃安眠药的话，或者说不吃那个调理神经的药的话，就用纯粹的这种。心理学上的疏导和训练的办法，那你会怎么做对他？ 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心理学还是我们心理咨询还是其他方面、嗯、如果想要进入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是说帮助他去调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状态，首先你要告诉他如何去抗拒自己的焦虑感， 嗯， 也就是如何放松下来， 就是你教他一个方法，他就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那么去做， 对，他一定要去做 啊、哦、 啊！有的人就不是这样，有的人他知行不合一， 嗯， 就是我理解是这样的、 嗯， 我认为是这样的，哎，他这个道理认为也对，但他就是没做， 嗯， 所以我们再去给这个博士生去调理的过程当中，会告诉他今天晚上， 嗯， 你如何去放松、 哦， 从你的头部到脚部，以及你的思想状态之间的一些杂念如何去去除， 哎， 他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去延续， 嗯、哎， 他有一个 过程。 过程对、嗯、就是我们最大的用处是两条，第一条是说给了你一个相对合理和切合你自己实际的方法和方式， 嗯，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后期一个监督和跟进 啊、哦、对对 对，有监督跟进， 哎，你们有点像那个健身教练似的 啊，就是有点像，对、哎、只不过他是关注于塑身啊，我们是塑心啊， 对对 对，过程 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说单凭着一两次的这种调节我就马上见效了，这个恐怕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它有个过程、 嗯、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不能总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工作者或者一个老师来跟着我， 对、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什么呢、 嗯、 就是当你调整过来和改变了你自己生活状态以后， 嗯， 它会在某种程度下形成一种习惯， 哎，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最难改的就是习惯， 对， 当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和习惯之后而把它形成了习惯，这个一切就顺其自然， 是 对他的这个神经症啊，或者心理的焦虑感，一切就没有了。 是，你就比如说你过去老是两三点钟才睡觉，五六点钟你又得又起来折腾，那这肯定你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 哎，如果慢慢的你养成了一个正常的啊，在该睡觉的时间睡觉，而且睡眠时间让他比较充足，这个心里头不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慢慢的他就哎，这是生活就规律了，就好起来了啊。这个当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因为它形成这样的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 是的、 哎、要把它彻底改变那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可能有的人啊他会还会有反复， 有反复，对、 哎、 刘老师这个心理学的知识也很丰富就是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嗯、 其实有几个啊，就我拿我现在来体会最深的几个关键点、 嗯、 第一个点就是阻抗， 阻抗是什么意思呢、啊、 阻抗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思想当中都会长久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哦， 所谓的我们就说世界观、 哎、 人生观， 对，他有他的这个三观 独立的体系，对、 嗯、 无论他是正确的不正确的，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但他终会有一套， 对，那是他自己的， 对、嗯、那么有些人他会主动的来找到我们来去跟他去调理一些心理上的、 嗯、 生活上的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哎、 首先要处理的是他的阻抗、 哦、 他阻抗是说无意识当中他在抗拒， 哎呦， 他的思想是一个封闭的在一个圈子里老在转， 嗯嗯， 他出不来、 哎、 所以我们要解除他的阻抗，就像刘老师说的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信任， 对， 然后通过方法去给他解除这种阻抗、 嗯、而且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 反反复复的，紧接着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共情， 哦， 啊，共情呢 共情 这是我们心理的一个专业术语， 嗯， 我们其实就等同于但又不是完全相同于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同情心， 哦， 和同理心还不完全一样， 嗯， 共情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同情心， 嗯， 我们会发现路边上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嗯， 哎呀好可怜，我很同情， 对 吧？ 对， 很同情，我们只是感受到，哎呀，这是和心里一种不舒服感，这叫同情心。 嗯， 同理心是什么呢？同理心是他能够理解老太太摔倒的过程。哎呀，我现在也老太太了，我也摔到一个这种程度，我就这种体验。 是是是，嗯， 而共情是什么呢？我们站到第三方，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对方那种心理状态和所处的环境所引起的自己的情绪反应。 哦、嗯。 对， 所以如果真是达到了这个状态的话，这可能这问题解决起来就好办多了。 我一直俗称为我们和我们来访者之间打通了一个通道， 哎， 我们有思想交流的一个渠道， 嗯 啊，对，所以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 是，这是心理咨询师的本领。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到最后就要解除一个依赖性， 哦，就是还不能让他